你好，我是徐飞。今天跟你分享的主题是从巴顿的创业史看巴顿。巴顿这个人在专栏里已经出现三次了，这三次呢分别和三个企业相关 ：Expedia、Zillow 和 Glassdoor。一个人成功创业一次已经很了不起，如果一个人创业三次，而三次都很成功呢？巴顿就是这样一个人。那么，从他三次成功创业的轨迹里，我们或许啊可以发现些什么？巴顿创立第一个公司 Expedia。属于他在微软工作期间，那时微软需要在在线旅游方面有所建树，于是呢有了 Expedia 网站。虽然啊后来 Expedia 被拆分出来并成功上市，但严格意义上讲，巴顿呢只是这一项目的负责人，而不是独立的创业者。2003年 Expedia 公司已经上规模的时候，巴顿更是选择离开，开始二次创业。如果说第一个公司的创业轨迹还不够明确，第二次创业时巴顿想要做的事情就清晰了很多。那就是把数据和某个产业结合起来，从而能够发现痛点，弥补鸿沟，创造价值。Zillow 是一个房地产数据平台，在其整个发展史中，无论是自身建设还是对其他企业的大肆收购，都围绕着一个问题进行，即更好的补充 Zillow 的数据平台。这个创业方式呢，到了三次创业 Glassdoor 这儿更加明确，即通过搜集每个企业员工的薪酬信息和点评，掌握第一手企业数据，并利用这些数据去创造价值和盈利。这个方式和 Zillow 的主旨并无差别，只不过不同的公司在数据的采集、整合以及数据的变现上不一样。虽然我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巴顿意识到了数据和行业结合的重要性，并付诸实施，在两家不同的企业里面围绕同一个核心进行创业，但巴顿无疑是对的。有足够多有价值的数据和合理的变现渠道，就可以成就一家了不起的企业。我想啊，从这个角度看，巴顿给我们每个人都指明了一条创业的道路。这条创业道路有三个难点：第一，哪个行业需要数据；第二，怎样可以高效精准地完成有价值的数据采集；第三，如何把这些数据提供的信息变现。我觉得如果任何一个人可以创造性地解决这三个问题，就很可能成就一家了不起的创业企业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国内获取数据相比国外更为便捷一些，但是呢，国内的数据变现比国外可能更难。在阿里和腾讯控制了中国大量流量和数据又到处投资的今天，如何能够将数据和某个行业相结合并进而变现，是一个值得创业者好好思考的问题。我想呢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在美国从事这方面的创业可能啊比国内更容易一些。从巴顿的创业史中，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变化。在 Expedia 的巴顿、在 Zillow 的巴顿和在 Glassdoor 的巴顿是不一样的。在这三家企业里， Glassdoor 是他最后创立的企业，也恰恰是巴顿最沉得住气在慢慢耕耘的企业。那我们知道，在 Glassdoor 成立后的那几年里呢，社交媒体打得火热，职场社交媒体领英更是在找工作市场做得热火朝天，而 Glassdoor 呢，唯一做的就是搜集数据并把数据展现给大家。他并没有急于去变现，比如没有急于进入找工作的市场里去。这种能够沉下气来慢慢做事的风格，只有在一个已经多次创业、财务已经自由、努力做事而没有经济压力的创业者身上才能见到。而我也相信，具备了这种素质的创业者才有可能真正做出一些更具颠覆性的产品。从市场来看， Expedia 固然是巴顿创立的，但今天的成就呢，应该不能归功于巴顿。 Zillow 的话呢，巴顿可以占很大一部分功劳，但是 Zillow 的创业方式是不停的买买买，激进而且锋芒毕露。只有 Glassdoor 巴顿做的不声不响，慢慢积累，现在呢也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影响力了。什么时候创业者需要尽快盈利？什么时候创业者应该更有耐心，慢慢地培植一个市场呢？针对这个问题，巴顿的做法值得你。